关于那个对的人打包裹可能会有时候慢一些，但是既然已经上天发出来了，总有一天你会收到的，即便是姗姗来迟，但是也会有一天到你手上的，请耐心等待。在东京听节目的 Yuki 朋友，今天好像因为遇到一些事情吧，他突然间感慨，不知道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真的，找一个能珍惜的人真这么难吗？今天我有点心碎了，送一首歌给我吧。好啊，来自北京的祝福。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思念跨过北极打着冷战，眼神仍旧为你而点燃，我一直追寻着你心 相信王菲所唱的那些兜兜转转的曲折与感伤，都是翅膀，都为了飞来你肩上。那个你的填空题，早晚有一天会写上一个人的名字。现在你是在等待他的过程中，让自己等得更开心一点，总比不开心好吧。无论你在哪里，这首你在终点等我都会让你会对等待充满着希望，也愿你在这样的希望中一天天的过得更踏实更开心吧。

遇见一个人不只是幸福的开始，更是成长的开始。你曾经跌倒的你会汲取，你此刻拥有的即使平淡也会珍惜。爱上一个人不仅会爱上他，也会爱上自己。不会愤怒，没有占有，不需猜疑，不用卑微，可以勇敢，相信自己值得被爱。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遇见了一个对的人吧。就这样，用这种最美好的情怀，对自己也对对方，即使在平淡的生活中依然保有初心的好好相伴。 有多少创伤卡在咽喉，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已成空。 JJ 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这首歌呢也要送给最近比较低落的一位朋友。你发给我的私信很长，我已经看到了，用这首歌回复你。谢谢你在低落的时候选择了听你在学生时代里非常喜欢的电台，依然守候在爱的更久点当中。下面这份祝福我觉得应该是有两重的惊喜，还有两重的一种深情。这是来自我们的听友薛晓东。首先我要祝福你，同时也是为你此刻的健康而真的为你点赞，因为你终于战胜了病魔，手术成功了。但是第二点呢，我就想对你说，虽然你下面的话语没有精心的 一句一句的深情留下，但是我能感觉到是一个男人最朴实的话语。他说我想为梦想书点播一首歌，谢谢他最近的照顾，虽然我做的不好的地方我都能改，我也会改，这辈子我想娶她为妻，我愿意为她和我们的未来做得更好。送我们一首适合的歌曲吧。当我看到你的留言之后，满脑子都是这首歌的旋律，一次就好。有很多人恐婚，有很多男人也对婚姻的自由产生过很多质疑。如果能够在这一刻很想坚定地娶一个人，我想那是真的动了心，动了情。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低估一个女人和你一起共度难关的决心和力量。只要是真爱，其实女人有时候会爆发的小能量、小宇宙，会让她自己都惊叹的。这一次的重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珍惜所有身边生命里对你重要的一切。 你就是

当然大部分时间依然比较适宜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第12届西宁 FIRST 青年影展近日公布了评委阵容，赵薇任形象大使，陈国富是评委会主席，创投会评委有刘震云、姚晨、张扬等人。此外呢，第12届 FIRST 影展的征片于5月15号截止，影展将于7月21号在青海西宁开幕。由闫妮、邹元清母女首次搭档出演的都市温情轻喜剧《我是你妈》即将于本月11号在全国上映。近日影片举行了首映式，母女两人同台亮相，妈妈闫妮显得有些娇羞，女儿邹元清则表现镇定，这样的反差也为现场制造了不少效果。战犬瑞克斯同样于本月11号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在伊拉克的战争背景下，海军陆战队下士梅根利维和他的军犬瑞克斯一起拯救了多人生命的故事。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真实，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升华了人和狗的情感，狗狗不再是宠物，而是以战友的身份和人相处。电影《母与子》将于本周6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部《母与子》是一部聚焦伟大母爱、书写女性群像令人动容的剧情片，一个孩子把三个身份和个性都截然不同的女人聚集在一起，波折和悲伤之中，他们也得到了生命当中最珍贵的所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光临我陪伴你的爱得更久点。不管你在哪里，如果你想通过电波把一首歌和心里话对他说的话，都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韩非子韩巧克力的丽，可以在我的直播帖下面留言，也可以悄悄地把心里话告诉我。在上半时段的尾声，我们听到了一次就好。有朋友说一听到那首歌就会自动想到那英这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是啊，所以周先生，你的太太把这首歌送给你。 都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

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 车提速，还有各种交通设备的一种更新，我都会觉得异地恋真的不像曾经那样变得非常的难以继续下去。现在应该就是两个人的心到底有多远多近的问题，根本不是时间也不是地域的问题了。不管南方和北方，只要你们相爱，就在一个地方。下面这份祝福看得非常的让我眼睛湿润，这是一位女听友要送给老公傅岩的。傅岩先生，生日快乐。你老婆说去年五月你突发心梗，她与你生死相依。今天呢是你37岁的生日，她想对你说，希望你能一生平安，无论今后如何我都会陪在你身边，晚点遇到你余生都是你。爱你的芳芳在今天为你点播这首《时间煮雨》。获得重生之后的自己一定会更加懂得珍惜生命、健康还有身边的人，时间会将对的人和对的感情带到我们的生命中。恭喜你遇到了，生日快乐。 时间追不上白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